好，2015大事回顾第二 part 之偶像动画战争三国志第二回。 第三国是边个讲？ 嗱，今日 咩系咪要变真噶？ 嗱，上回提到， 定系 嗱，而家集嗱上回提到就两大两小啦，两大邪教，两大圆满正宗啦 ，Pulipala。跟住 iCatcher 就两大圆满正宗，跟住两大邪教就 iMa 同埋 Love Life。 我觉得 iMa 俾人当邪教其实好无辜。 但 Love Life 有定邪教，跟住仲有啲散收收嘅啲打游击嘅。 唔系始早系咯， Tokyo Seven Girl 啊。 Tokyo Seven 都系Rap Girl 啊，地区偶像，总之就系、是、自己系一个偶像，嗱，记住。 偶像战国时代啊。 歌之王子咧，佢系一个系西远在西域嘅，佢从来唔系佢唔系喺偶像战争中原嘅，佢唔系争中原。 我唔系平世界啫，即系你嗰个。 佢西域。 佢争女性市场，但系呢班主要呢班其实男女上都得，反而调翻转嘅 ，Love Line I'm 其实男女上 都 杀 噶，系好多女 fans 噶。 另一样嘅。 哦，咁啊，首先都系讲。炸打最劲嗰两边啦，喂，老实讲，我真系好耐冇见过咧，两边系可以，即系当有甚有当年张国荣 斗嘘對方嘅，即係係去到咁樣嘅，甚至即係嗰陣時 CCTV 係真係特登分開佢哋兩班人嘅。 如果咁樣， 真係好似中港大戰 咁 發展 嘅 咯， 咁實有嘅，實有嘅呢樣。 咁樣噶， 唔係 歌壇係好少見噶。 唔係，係歌壇去到係連 CCTV 都知要分開啊。所以以前嘅 CCTV 的確即係識咗好多嘅。 嗱，咁呢次就台灣 Atlantis 個演唱會啦，咁咁啱就係一邊就係 IMA 一邊係 Love Fighter， 係兩邊前後嘅刀，所以兩邊點啊？之前咧一路都係交鋒咧，都係錯鋒啊嘛，今次直接兩班人同時出現。 嗱，今年最麻煩就係、是、嗱，舊年年頭到今年啦，就灰姑娘啦，跟住咧 Love 咧就繼續佢所向無敵嘅橫狂咁轟轟落去，結果就两边一齐碰头打到乒乓， 即系变成还好嘅地方就系佢哋未敌视到现场就打起嚟， 咩英超嗰啲情况啊嘛， 未喺度，咪应该讲就喺现场会撞到，其实大家都仲要有仪式握下手合 下照，会握下手，然后握完之后你会见到两个红人喺度咯， 跟住大家合照啦，合照啦，会一呕啊，唔知啦， 即系两边斗晒马啦，喺度啊 斗晒马噶。因为大家睇个相噶 ，Love Life 嗰啲水嗰啲俾人叫巫师装嗰啲咁嘅， 锁子宗教啊呢个， 啲咩奇怪宗教巫师装咧，即系成身装嗰啲，我睇见就 咪锁子宗教咯， 系咯， 轮甲嘢 咧，轮甲嘅嘢我唔识噶啦呢啲嘢，相对嚟讲 ，I 猫好似冇咁严重系嘛 ，I 猫就系祭典嗰种应援服啊，你去祭典嗰阵时着嗰种衫啊， 我知整装， 相对嚟讲比较正常 啲啦，因为Love Life 喺日本已经系当邪教啦。系去到呢个就系、是、大佬，你班友你着住啲轮甲装，跟住喺抽完大家晒马冇操，我大佬真系有人顶啊！ 然后嗰期我喺台湾forum 又好，啲 social level 又好，我系成日系日日见佢两坛两边喺度嘈，即系喺度讲一边就话你过咗气啦，嗱呢个系今年初嘅事嚟啊，所以Love Line 嗰边话你过咗气啊，乜跟住话你啲新人冇爱嘅，即系我哋呢啲少数精锐，因为台湾IMA 嗰阵时啊，嗰啲神物系剩翻唔多噶啦，即系嗰阵时讲本家嘛，因为即系人数唔多，但系就老实讲我真系见好。因為我見過華語圈最團結嗰一團係就係、是、呢、這個七六五嘅台灣支部，即是呢個台灣的 IBA 組織啦。即係Love Life 嗰邊咧就我所知有四大團各自為政嘅，而且佢哋四大團本身都會打起嚟嘅。 相對講，其實咁樣應該Muse陣型相對比較硬淨嘅喎，喺啲動員能力嚟講嗱。 我觉得系作品红唔红 啫。嗱，有一样就问题就系佢哋嘅情况系真系去到日本都觉得系几头痛，因为无啦啦对只只鬼啊，攞佢上映啊，即系 各种系去到 宗教仪式嘅 宗教仪式咯，邪教仪式啊，唔系宗教算好啊，邪教仪式啊，去到啲甚至影响就系连上海又有，南韩又有，台湾又有，即系去到个周围都有，即系佢毒病 咁重啊， 病毒感染啊，病毒感染啊，周围都传，即系嗰个疯狂嘅 Love Life 病毒感染全世嘅全亚洲。 咁啊，咁你讲完佢哋打我觉得又可以讲返好神奇地呢个世界大用户。即係佢后面暑假，我记得係暑假左右啦。佢突然间搞嗰、那个咩嗰、那个咩演唱会我唔记得。 Anisima 第一日嘅传奇合作嘛。第一日第一首歌就係、是Love Friend 同埋 Iron Man 合唱嘛。 哇，嗰下我真係吓。跟住我嗱先讲啊，个佢哋反应一开始个反应肯定唔会系马上就咁样原谅对方，肯定唔会啦吓，先打生打死，即系跟住就系有我系见到有人系直情话边个做提呢单嘢嘅，我就即 blacklist， 我系见有外国人系咁样讲嘢。 虽然私底下嗰个剩咗两个男头男，企不起另一个问题啦。 即系我会唔会少咗少少啊？真系。 唔系，当时人都觉得冇所谓嘅，不过有时升一，有时当事人即系关就系两支球队，两支球星可能私底下走一齐出去蒲，但系啲球咪可以打生打死，就有我呢啲。 啊，但系当然啦，但系后屘最后咧，我呢个 podcast 冇办法画面大家睇啦，我见到张相系觉得好正。即系咧，点解佢哋有啲着特工服啊？即系背脊写 特工服嘛。 系有张相咧，系两个人肩搭肩，一个背后写住可乐卡，另外一个后面写住天海春香。我觉得哇，你真系即系嗰张相，简直系可以同呢个柏林围墙倒下相提并论。即系好系嗰个客真系好点讲啊？ 历史一刻。 咩 ？Capcom 对 Capcom 对啲 Marvel 啊？呢个。 系历史一刻咯， 系历史嘅时刻嚟。我而家我咪后边传紧俾大家。 我知依张相，你全揾到嘅，好容易揾到嘅。因为啲新闻，你话啲新闻2015就揾到啦。 系啊，即系觉得呢个世界真系冇咩唔可能。 唔系，即系世界好细小，我就咁讲。 唔系，即系咩都可以发生。 系啊。 嗱，讲到 Love Life 啦，佢嘅电视剧场版而家仲上紧噶。直至到應咁，就算而家節目播出嚟為止，都仲上嘅。 直至永遠。 佢最慘，佢最大禍係破紀錄，好似破咗。 廿八億啦，深夜動畫最高紀錄啊！深夜動畫最高紀錄28億啊！ 啱冇電影喎， 唔係佢破咗破咗粉圓啦，破咗好交叉耐啦。 都話變態噶嘛呢個。 佢係破咗所有深夜番嘅劇場版紀錄。點解要咁限定咧？因為第一， 史古尼 佢輸俾 Eva。第二，佢輸俾幾多年？所以咧，佢系唔可以讲动画第一嘅，而且佢 输唔输埋，可以输埋赢到One Piece， 嗰啲唔侵你翻啦， 赢 One Piece 都赢 One Piece， 但系好犀利噶咯，国民 翻啦， 但系佢唔侵你翻啊，侵你佢只系深夜嗰啲13集又集俾翻 啊，赢唔到 One Piece 啊， 赢到 One Piece 上次， 因为除咗 Eva 同埋 Eva 同埋， 睇要睇你边一个咯，我印象中系佢好似都赢。唔係好肯定， 因為一般嚟講，深夜翻就算你話粉圓 Idol Master 當時出咗一鋪牛力，係咁送特典，都好似十零億啫嘛，佢都。 屌 ，Love Live 唔係送特典，仲要送得好兇狠添。 送卡啊嘛， 廿八億嘅問題就係佢送到係十二月尾仲有戲上緊，雖然好少，但係仲上緊噶。去神奇到依地步就係廿八億，總好似叫做咩？喂，你 Blu-ray 碟都就嚟出啦，佢仲喺度上緊，嗰下先神奇啊嘛。 叫大家入場都唔係。都唔系为咗咩嘅， 系啦， 都唔系为咗睇片嘅， 即系我即系我咧系攞特点啫嘛，而家特点又真系好靓嘅啫， 即系呢叫咩恶毒相法呢叫？ 嗱，唔好意思，嗱，我呢啲市侩少少嘅，喂，你个特点咁 Q， 你知唔知啊？佢其中一个礼拜送嘅系入边嗰啲菲林，一格菲林复制品啊，佢我系咪肯定系复制品嚟？因为佢肯定佢唔系用菲林， 梗系拉连头， 但系佢总之菲林，总之嗰一格任曼德拉奇嗰边开个条件出嚟，任何见到人样正面人样的，全部最低限度2000 yen收，最低限度啊！即系但系佢啲再贵啲，即系点话啲靓啲啊，大头照啊， 即系嚟 PV 嗰、那个 PV 啊 PV 啊 Ellie 嗰、那个 Ellie 嗰个摇头摇头摇头碌啊！哇！ 最贵系呢个呢 组 呢个嗰张系好似20几万 哇！ 我一眼知你话讲住其他嘢先。 我实在啦，我买咗嗰张叫做 game 卡，我都一嚿水买咗嚟。 即系佢算平啦，你张。 我唔打啫，我。 唔系你嗰张系咩？你嗰张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希啊。 海味啊。 哦 ，Umi 啊，系啊 ，Umi 咁 cheap 咋？ 哇！你冇俾你听，冇听， 唔关事，我真系 你冇俾我俾听到啊！真系 唔好意思，好啦，我搵翻个数字得啦，93,000， 91,300， 93,000嘅。 唔系，我唔系拎去举啊，我系只不过系朋友嘅俾啊嘛。我系口，我系求其嗰个。 我相 游水啊！ 我相信噶，如果我将真机攞出去举嘅话咧，系绝对唔少嘅。 即系话，诶，一嚿水，云龙冇仔呢只 game， 一嚿水，佢话系二话不说， 生气啦， 系嚟。 是因为点解？因为我等啦，因为佢嗰个普遍啊角色带头都过咗万嘅， 咁系啦，呢套 嘢。我唔知你嗰张有几靓啦吓个位，如即系只要正正常常嘅带头位咧，都已经过到万噶啦。咁如果系咁嘅，你一嚿水，我都咧反省啊，拎呢个费，你唔早啲讲。 系啊， 咩？我系话 game 嗰张卡啊，唔系飞龙啊， 飞龙咪 唔系飞龙，系 game 卡啊。 嗰啲类似命卡版嗰啲咁嘅卡啦， 唔系嗰张啊， 曲啊，嗰个曲啊，佢只音乐手机嘅， 曲差唔多啦， 限定友情卡， 差唔多 嘅， 好 OK 啦。不过总之系呢个系有错嗱，跟住好啦，顺势入选红白，但系呢个又有另一 个，选完红白之后宣布 final， 唔系 红白本身都系件事啊。 但系你老实讲翻落系必定嘅事。 唔系先唔好 讲，先讲红白先。 啦， 上红白咧就预咗嘅，但系咧水船落水咧就大，又出现又嘈于差派， 又大战噶咯，咁 样。所有问题咯，冇好明显。 咩宗教战争嘅材料？ 咁基本上红白嘅入选资格系取决于当年嘅唱片销售量嘅，所以咧 粒分冇啦，唔得嘛。 嘅我即系点讲啊？ 仲加上每个方面其实唔系话无限 slot 噶嘛，可能动漫方面得 一 slot 嘅 啫。据我所知嗱，有啲所谓叫做内知情人士就话。HK 咧就分咗一个 shot 俾动漫界，咁咧以前呢个 shot 咧就呢六年都系水雪包咗嘅，咁好啦，咁你今年你冇人俾粒费，咁你俾粒费嘅话，水雪咪叫等冇挂啦，你之后查水雪噶啦，呢样嘢就，但系都有嘈冤巴闭嘅，一定系噶啦，叫水雪 friend 咪查挖柴咯。另一方面就系九人，但系继续得八个啫， 可能系七个添， 原因首先就是藍條愛奶， 藍條肯定就 藍條，因為藍條其實就算佢冇年尾嗰、那個倒數 show 咧， 我唔係佢 show 佢只腳啊， 係佢腳啊，因為佢其實今年五月咧，即係舊年五月啦，佢只腳就已經係膝蓋有事，就已經係唔喐嘅，好辛苦啦。跟住開演唱 台灣上海嗰兩次都去唔到咯。 跟住佢開演唱會咧，基本上都係企度嘅，而即係佢自己 fit 曬啊。而 Andy Summer 咧，而舊年咧，即係前年啊。2014咧，佢三日都有佢份嘅，因为佢分开有 Lovely 啦、蓝条爱奶同 Fit 晒三个就分三日嘅。今年就系第一日冇佢，第二日就将 Fit 晒同蓝条爱奶摆第二日，一减唔晒佢，一次减唔晒，即系费事佢走嚟走去。 系啊， 好啦，跟住就系变咗就年尾就系、是、佢年尾咧就每年惯例就一定有赌演唱会嘅。咁你冇理由掉飞歌迷走红白啊嘛？讲一来讲唔通就系、是。你红白你 Lovely Mills 有九个，少你一个仲得，但系 Flip Side 唔都叫阿巴叔出啦，冇玩啦。 咁可能系今年冇搞嘅。 佢搞咗啊，败咗飞。 即系唔系？但系我觉得系佢只脚比较大问题。 脚有啲问题啊，佢而家着就 唔系学阿智州姐咁样咯，坐苏亚仪出场。 哇！呢个精彩啊，智州姐。完全系预嗱顺便插开就系那只声优咁样，佢令到一个传说中嘅 IC Five 嘅啲声优组合复活。今日同呢一帮先开联合演唱会知冇乜嘢啦，跟住神预言原作漫画里面草莓跌断脚跌伤咗脚，跟住呢度智秋姐阿奇斯跟断咗， 系啦。 而方法就系原作漫画里面想过但冇用嘅就系中间摆咗 sofa， 阿智秋一做坐咗去唱歌，神演出啊！ 系啊，喂，冇谂过系真系咁霸气啊嘛，听到出上次 sofa 出嚟啊嘛。 你讲红白咧，仲我炒开少少，我讲。我讲个红白上下，不过今年好似都今年依然系冇办法嚟到嘅。 有啊，恒子姐好似系特别来宾啊。 特别来宾啊， 有啊， okay、 因为最好大嘅就系红咗白咗冇去就系话明特别来宾，然后仲要好强调就系、是，请你期待请系恒子姐嘅礼装嘅扮装啦，唔系礼装。 礼装， 真系唔系对以佢嚟讲系礼装嚟嘅。 即系 呢把呢魔术礼装嚟嘅。 因为小恒子佢就佢今年中，因为点解佢系几年前同旧东家唱造反咗，咁啊自己走出嚟搞做独立唱片，咁但系因为你知道啱啱我讲个红白嘅出场系其中一个依归系个影碟销售量噶嘛，咁你而且个旧公司就不断咁打压佢， 即係喺通路上面打壓佢啊，令到係佢其實都好好賣得嘅，其實都係算係賣得嘅，但係就冇以前咁多人，數作少咗，咁佢就去唔到紅霸。 但係依兩年咧，佢轉攻開嘅同人市場。 哇！冚家咧，佢走去 Nico 嗰下，我真係我覺得嚇埋 DQ 咗出嚟啦。 哇 ！Last Boss 登降臨 Nico 啊，最強唔係 即 係 點講咧？又要炒 最強新人， 又可以炒少少，又要炒少少啦。如果即係佢喺香港嘅話。呢样嘢， 唔系最好嘢就系当初帮喺呢个出片嗰时，最强新人红白23次出场， 红白33次出场， 跟住佢又喺 Comic-Con 卖碟，我 Comic-Con 最大手， 系啊，真系最大手，真系佢真系同佢真系走喺企度同佢卖啊， 即系 喺有一次见证咗系冇嘢系唔可能嘅， 系 Comic-Con 喂 Comic-Con 啊，喺 Comic-Con 系乜嘢都可能噶，我自己嗰次见到田阿贵啊。田阿贵姐啊，我见到佢真系自己摆档喺卖碟啊，咦咁熟口熟面嗰个阿姐，吓阿贵姐你唔系啊嘛，真系卖碟啊，因为嗰日其实我就纯粹系叫做我走去探阿新天牧人咪喺摆档帮人摆档，咁我就探下佢啫，咦点解见呢个阿姐咁熟口熟面嘅？经过我经过，咁我咪揾恒子大人去影相啊嘛，咦吓你喺卖碟唔系啊，即系嗰下吓咗一跳噶。 冇乜佢，不過其實小林子咧就有啲係點話被逼嘅，咁佢咁你舊路俾你舊公司封殺曬啦，咁佢咪揾新路咯。咁佢而家就證實咗佢，咁佢嗱佢唔單止係最佢仲我覺得再一樣，我又係跌多次下巴，烏克蘭化。 哇！佢真係好肯去搏喎，其實即係你話即係 好 in 噶啫， 係 咯，即係你諗住佢好大牌，應該咩都唔肯做噶嘛，但係調翻轉到佢 唔係好多人，好多嗰啲就係好多 其實咧，佢本人好親切嘅，真嘅，係 咯，成調翻轉喎，同想象嘅嘢係咯， 唔係同你喺好多戲房入邊講嘅話係少。是佢个样子， 一般嚟 讲都系啲 佢做晒 过 所有嘢， 一般咁讲其实一般日本 嘅男朋友喺啲戏房玩佢嗰、那个，一睇嗰件咁嘅戏服就知嗰条裙就知系玩 嗰件魔术嗰件礼装。 跟住咁啊，即系嗰件唔系礼装，嗰件外装夹嚟噶。 魔术礼装 嗰件，即系你会发觉都通常都会话系老巫婆噶嘛，但系即系假噶嗰啲。玩嘅啫。 咁佢而且咧，老实讲，系因为佢用嘅系最新嘅第四代引擎，其实咧系真系做得好好。你上呢个玩下，有啲嘢咧，有啲歌咧，系真系做到，我真系听唔出到底系管家唱，系佢本人唱定系，因为个 vocal 个角色都有名啊嘛。佢虽然啦就走系叫翻沙士哥，佢。即系我真系分唔出到底边个唱边个。 即系藤田笑同边个分别？ 唔系 唔同啊，因为藤田笑相对讲就认到 嘅。藤田嘅歌声唔好话咩啊，系你叫藤田唱翻 Miku 把声，佢系唱唔出嘅。 但系阿恒子真系得噶，阿宇大人。 但系沙池狂系可以唱翻恒子把声出嚟，调翻转嚟都系，因为其实真系还原嚟个声。中岛爱都可以，即系佢调啊，佢可以出翻 Gumi 嗰把声出嚟。但是佢唔係平常嘅把聲嚟嘅，但係小林恒子佢平時唱演歌嗰陣時嘅把聲咧，係完全可以用西角去模擬翻出嚟嘅，所以嗰一刻我真係打個突啊！ 其實某種意味上係好恐怖。 OK，Last Boss 你贏了。 好嘢，就嗰個咁即係今年佢真係。 而且佢一證明到今年佢雖然入唔到紅霸啦，但係佢 特別 來賓，即係都證明咗佢嘅努力係有人認同到嘅。 係依樣真嘅。嗱，就應該我又跳翻去另一個偶像傳說啦。Idol Master 灰姑娘系列。 啊，點解？ 唔係跳翻去頭先我冇講，頭先我漏咗講嘅就係 Idol 嗱 Love Light 就梗係九個聲優啦。Idol Master 灰姑娘系列就係一個聲優，仲係男嘅。无奈必传说，即系呢个系我谂，即系连当初揾佢配，即系十七岁靓仔， 啊哈，即系真正打红咗个 idol 系叫无奈进库， 系啦， 唔系咁嘅， 又真系 系个个都系入边主要角色，大部分都红咗嘅，不过问题就 系、是，佢系。冇人敢去红， 加上啲佢唔，但每一个单独嚟讲都唔够无奈必咁红咯， 系咯，因为关就系嗱。佢只个算系几靓仔嘅，十七岁，把声又非常沉厚磁性喎。 咩啊？ 即系 孤独性啊？呢个 咩？佢系因为你听过以为三不健太啊，或者安源杨贵嗰啲 啊，系啊，佢 好靓仔真系， 即系点讲啊？而且佢入边个角色喺个动画入边都几讨好啦吓，即系变成咧就系大家可能你各自都有个中意嘅喺度。 同埋冇耐 P 咯。 P 而且就一般嚟讲，你 同 以前咧， 唔系即系我掉翻转讲，即系好似之前卓宇金 P 都冇恐怖喎，好似 卓宇金其实冇 唔系卓宇金 P 冇唔同。 卓宇金大班人叫佢去死嘅，你知唔知啊？ 三个 P 啊嘛，卓宇金就 P 跟住阿 间岛。 啊，間島係passion 藍色，跟住啊，無論係藍色，啊，三種屬性嘅 三種 P 啊嘛，就係喺坊間。 我要更正你一點啊，粉紅色係 Q 啊。 嗱，三個 P 應該咁嗱，通常嚟講咧 ，P 都係一個 P 字嚟 嘅 嘛。嗱，壓倒性地，我喺各隊同人啊，或者 PSV 裏面咧，阿武奈 P 係壓倒性嘅黨噶。 哦，咁我呢個係時間問題啫，你要明白啊。當然啦，嚇， 重點係。是以赤月是武奈 P 做主角的同人。我真的这个。 我见埋不少这个赤月跟 P, 这个公这个武奈 P。 是这个是这两个这个是官配。这个官配。赤月跟武奈官配。 武奈是仇。 一定是的这个是。 这是仇来的这个。真的即使不熟的都知道都看出。 是啦刚才讲过传说偶像组合啦，声优组合啦 ，Ice Five。 其实我唔觉得几传说， 我真系唔觉得有几传说。 相对喂咁长， 不过佢系有翻咁长年份啫嘛。 佢最传说嘅就系五个入边真系红嘅两个，然之后一般。 第二个系边个？ 嗱，最红嗰个就系国家游记啦，跟住浅野同埋浅野同埋高桥智秋就一直 keep 住 其他四个我哋可以算数，但系木村原系除咗呢套同Negima 出道之后，我唔记得佢仲有边套，唔见咗啦。 真系唔记得，真系好忙。 冇啦，冇噶啦，我唔记得。 唔系，因为嗱咁讲啦，其实咧 ，Ice Five 咧，如果系传说嘅话咧，咁咧日高范子、松井彩英子，再加埋 边个啊？ 山田和佳奈嘅。偶像组合咧， 重新 佢唔系嗰个唔系新组合嚟嘅，嗰个叫神话，三个加埋85岁，只不过85岁，53、54岁大佬。 咩？柯南， 柯南组合啊，两个系柯南女主角。 啊，阿松姐咩嚟噶？ 松姐做 原子咯，铃木原子 咯。 铃木原子咯， 系咯，跟住 都系其实小学馆最后 系咯，咁组合咯，跟住再加埋日高范子，哇，你三个 系咯， 唔系啊嘛，即系我期待，我系第一个反应就 第一样嘢，有一样嘢你唔可以唔记得，阿日高点子，我始终中意叫日高点子，佢咩出身？ 偶像咪嚟佢一个唔系好老点偶像啊嘛，好老实嘅，呢系真嘅，呢系当时都 知。我话可惜高森林唔 哇，冇啦啩！ 唔系偶像，佢行嘅系实力歌手。 哇，大佬你冇啦，我加200岁喂。 冇啊，个时间线啱嘅，时间上系 三 十八岁， 大佬真系。 咁不如玩林元慧啊？ 冇啊，系我嘅倾，冇啊林元慧咯。 连麦点样连麦咗？ 林元慧最近一次倾开演唱会咧，有唱歌演出噶。 系唔知点解，本来佢个拍阿奥井系同佢提过玩嘅啫，点知佢行突然间入。口啊！阿敖井话佢应承肯嚟嗰下，佢都恶咗噶， 因为佢好耐，因为佢自己 出 晒名嘅， 出咗名佢唔中意唱 live， 佢唔中意出 show， 出晒名嘅。冇记错，佢之前系有出 show 嘅，好似Love Hina 佢都有唱 Sakura Saku， 但系系真系冇，即系嗰一两次嘅咋， 即系系串两次咋， 好少，同埋好似都唔。即系都唔系， 唔系以佢咁嘅身份讲真 ，Annie Summer 今年都有佢份咁滞，佢嗰个老公。 唔系嘅， 起码一年一定有佢份。 因为 Annie Summer 正式上叫做年年定翻嗰阵时系佢 开始半退隐， 佢达半退隐嘅状态。咁佢而家嗰个唔使自，应该系已经达够大啦，唔使下下自己睇到实力都咪有时间出翻嚟玩咯，好明显噶。因为佢又有啲嘅咩新嘅专辑啊，即系唔知几多周年。出道唔知幾周年嘅專輯去講嘛，如果你話上年牆偶像其實就 都是咁，都是因为始终都。不过喺呢度其实谂翻下咧，上年一嚟睇得出嘅咧，点解某啲得，某啲唔得？但你会发觉好明显嘅一样嘢，点解嗰套系威系细？阿某人话唔切唔得，我切嗰只。 咩啊？呢个系我最后嘅遗作，我已经将所有我已经将所有嘢交晒落去噶啦。 点系我意思啊？点解个系嗰套唔得，或者点解出咗嚟嗰啲？但系如果你真系谂翻， 都好简单答你啫嘛。我答好简单嘅啫。艾玛玩咗几多年先红 ？Love Live 搞咗几多年先红 ？I don't 唔系 Cindy 嗰个出咗几多年先红 ？I got to keep pretty bad 佢系行咗几耐？ 慢煲啊嘛，只系 偶像其实系要煲噶。是慢火煲啊！ 所以当佢入边， 呢个 girls 好似唔使 嘅，窿咗埋， 即刻嚟嘅， 嗰啲就炒咯， 窿咗咯埋， 搏咯，即系你咁佢高速煲啊，炒咯。 即使话一句，因为其实呢啲始终都系 idol， 现实阿边鬼个炒咗几耐先至炒得红 啲 啲。 咁 idol master 出咗几耐先到而家谷到？ 所以当初出讲动画嗰时候，咪讲个好 Q 讽刺嘅。佢入边讲咧，万丈高楼从地起，乜乜七七啊，系啊，冇错，你讲嘅系非常非常有道理噶。不过你套嘢 本身唔系咁样偷跑。 佢讲紧嗰啲嘢，系啊，你讲得啱啊，但系自己唔做喎、啊。 系教训紧山本你自己本人咯。 系冇错。 自打嘴巴咯，即系 不过佢其实唔差嘅。 好糟啊呢个系。 即系嗱，好似咁讲，无论系即使即系而家无限翻嘅Pretty Power， 即係嗰陣時由 PTP 一轉到 Pretty Power 啦，完全偶像化啦，已經將踩冰呢樣嘢、競技踩冰呢樣走曬啦，係對仲 I Guess 都係玩，有時玩下對戰嗰啲嘢，即係對歌對戰啦，我哋當佢呢樣嘢。但係其實佢哋嗰隻 game 啊，其實動畫出之前隻 game 已經出咗半年 ，onload 咗半年以上噶啦，我就先至開始去推 game， 唔係先去推動畫，推動畫就係互相去推，其實喺做連動企畫嚟嘅，慢慢其實你睇翻知道嘅。無論 PTP 同 iGuzzle 頭嗰幾一年，其實係完全撼動唔到嗰陣時嗰兩大少女番嘅。PTQ 啦，同埋嗰套Jewel Pets 係完全撼動唔到嘅。但係當然啦，因為上年啊 PTQ 自己自爆啦，但而家發覺調翻轉iGuzzle 我唔記冇佢個 figure， 但係 PTQ 係已經超越咗上年，即係淨係計嗰年嘅收益咧 ，PTQ 係高過黑歷史冇咗嗰一年嘅 PQ 嘅，係嘅，即係好明顯，佢去到而家先去到呢個位， 因為要慢煲啊， 係要煲嘅，係要慢慢 養啲 fans 啊， 係啦，由細養咗啦 ，idol 就係咁嘅人，所即係 idol 就係一個咁，即係睇住佢點樣成長，即係有一班就係當然睇住佢大，睇住佢點樣由細睇住， 我通常睇住佢大後面睇住都係 睇住佢壞。即係嗰個心，即係嗰樣嘢，即係跟點樣跟住嗰個支持佢呢樣嘢，其實係 idol 作品點解好，即係佢哋要捱咁耐先至會做嗰時 Love Live 點樣做，等咁耐先至做，其實真係佢要捱嗰班要有一班固定 fans 先嚟。你冇班固定 fans， 你點擴大基？你有冇即係冇單即係你個即係地基打唔穩，你點起高樓咧？即係講真係咁樣，真係完全係呢樣嘢。 嗯，啱啱讲Love Live， 仲有啱啱仲 唔系睇住佢就睇住佢，即系开始应该讲就 Love Live 第一期，终于都宣布咗Fire Life 啦，就下年嘅3月31日同4月1日。 就话我知我 结果一宣布之后，嗰几日嘅好辛苦嘅周全部包晒棚，包满晒。 同个到之前嗰、那个边个男艺人结婚咁叫大镬，我觉得。 生牙 齿啊！唔系我唔系情况有啲啲唔同嘅。福生牙喂 ，Love Live 咧系，我谂系一Love Live 咧都暂，因为其实大家比较相对嚟讲咧，大家知道就系咁，你其实有心理准备噶啦。谂下第二二级 Aquarius 都出，佢都开始铺紧咯。你如果你前辈唔退役嘅话，咁后辈点出嚟啊？呢个预咗嘅，只不过 冇啊！你又惊啊？同小新， 不过问题就系嗰单料就系喺大某网站将条片爆出嚟。系又有一个俾大陆唔知 hack 偷咗出嚟条片，喺大陆啲视频网就播出嚟，跟住先流翻出日本，最初都唔信。 唔系流翻出日本，而系日本未上啊。 条片未播咪录咗 嘛？佢录咗嗰年之后系嗰个咩TV special 嚟噶嘛，跟住特翻嚟讲啊嘛。好似话其实系庆祝 上红白嘅，或者红白之前嗰啲预备等你识佢嗰啲，成日会有呢度嘢噶，不定期都会有呢啲。 唔系佢啱系我哋讲从红白嗰时候仲啊，但佢用甩翻红白嗰时咧，仲有个问题嘅就系啲艺人系喂边位？小姐你边？点突然间好似多一团我哋唔识嘅队嘅？ 唔系后面全部恶晒咯。 因为佢落嘅 title 系 Muse 啊嘛， 啊， 诶，终于几时有队咁嘅队？外国人嚟啊？ 唔系，黑薄讲句，唔系应该讲就 系 其他艺人。 哦，即系其实你可能知道咩系 Love Flight， 但系 Muse 唔知啊。 火星，火星嚟嘅。 唔系，唔系，但系如果我讲嘅就系、是，你咁你就知道 AKB 嘅人背咗佢个名啦。冇玩啦 ，AKB 你咪数嚟数咗几个，超。 AKB 你识啫，但系诶点啊 ？SKH 咪就系咯，几廿多日本几交叉多呢 个叫做。Love Flight 个 title 可能佢听过。但系下面 Muse 呢个名字呢， 呢个名未知， 即系未必知嘅。 不过呢个就系另一个问题啦。 即系问题就系、是，因为啱啱讲个红白系其实点解最国民级嘅，佢选择系好代表性噶嘛。即系竟然有队入咗红白而我唔识嘅人嘅，点解？即系当然啦，佢唔会留意到水池走咗，所以然后佢入佢用咗系动画个 shot， 佢未必知噶嘛。即系做咩有个嘢？好多人嘅反应就系边个？ 因为水池已经系一个次元嘅嘢嘅，水池走。 不过调翻转， 水池入咗屋啊，其实我 就算爱一开始岁数都系边位嚟，都系问佢边位噶。 系咪慢慢入屋？ 系过咗，系咗几年之后先开始，即系 开入屋噶嘛。 啊，开系话即系， 哇！当水柱都开上 Smash 成 Smash 嗰时候，我哋去入屋。 唔系嗰时，嗰年咪嗰年开始入，嗰年先入红白咯。 系咯， 之前咪少一定系咩？ 好似唔系仲要之后嘅，入咗红白之后先至上 Smash 之后嘅。 咁跟住但系其实翻转咧，就算系爱光咧，都唔系个个都欢迎你哋，冇大家想象咁咁噶嘛？点解咧？因为咧大家系第一样担心就系、是佢哋八位上去会唔会即系会唔会俾人歧视？因为大家知佢嘅样喺艺人入边咧，系算系普通嗰只嚟噶嘛，我觉得好客气噶啦，唔好打我啊！即系等大家，因为以前都已经系发生过类似嘅情况噶啦。佢哋几个喺现实嘅表演入边啊，系会俾人喺度啊，点解嗰度可以唱台唱歌跳舞嘅？系有啲人系把口好娇毒噶嘛。即系 本来大把呢啲 啊，咁啊，所以其实唔系冇人担心啊。 不过要担心，冇担心唔嚟啦。唔系，其实因为好多人其实佢批评咧，新田伟我重申一次啊。新田唯海嗰种唔系叫肥，嗰叫大只，因为佢系佢天生容易长肌肉嘅， 粗壮， 唔系佢容易生，佢系嗰啲容易长肌肉嘅类型嚟噶，佢本身系嗰啲好肉，冇法，系佢嗰啲就系天生嘅肉搏战专家，骨架度粗啊， 骨架粗，我觉得你呢啲先毒辣， 真系最毒舌嘅， 即系你肥仲有得减啊，大佬， 唔系冇法，咁大招，咁你阿水树嗰只有咗经典水树咧，佢只手臂， 麒麟臂， 哇，喂大佬，佢手臂有嗰啲，哇，轻量级拳王嘅手臂嚟嘅，大佬， 其实正常喎，你如果真系有 咁样练，谂一练过练冇法， 系一定 身材一定 结实噶， 啊，咁啊嘛，边 系钢条？ 钢条啦，系。就系大家去依家读书啦。 我唔系讲飞机场 啊。咁啊，佢嚟，我呢度讲开呢，我又再俾我炒下少少，即系就呢个Tommy 哥终于真系终于啊，上 Music Station， 即系嗰个音乐节目啊。跟住大家望到阿摩尼根个样，即系觉得即系个主持人啊，因为佢系好有名，系烦，系唔中意动漫 A C G 嘢，仲要系即系基本仲要系整个虚拟角色出嚟，仲要用个虚拟角色同佢去对话，即系肯定系佢就嘅人。 系咪戴眼镜嗰、那个？戴黑眼黑眼 镜。系乌蝇镜嗰个。 乌蝇黑眼镜嗰、那个。 系佢同佢對話， 佢都國民級主持嚟喎。 係啊，咁啊，我覺得佢嗰口，即係我覺得先生，你嘅感覺如何了？即係當年， 但係好專業咯，佢都係做。 得啦，做呢行。 黑咗少少，黑黑地啦嚇。 但係佢照做 嘅啫。 咁啊， 掛住先。 黑 頭成比。冇當年 Eva 上 Music Station 咁大鑊嘅。咁因為不過佢只係因為見慣不怪，開始接受咗有啲咁嘅嘢。因為當時大家知唔知啊 ？Eva 上 Music Station 嗰陣時啊，佢係黑，佢畫面係黑過麥豆啊！就係佢將佢鄙視佢嘅憎恨放曬喺塊面上面。即係今次就輕嗰啲啦嚇。不過其實我後屘先做原來而家先入嚟 Music Station， 而家先終於七年咯，八年咯。咁啊，我哋翻翻嚟 Love Flight 啦。 仲有 Love Flight 補充下啦，差 紅白完啦，終於紅白完，佢咪終於完。 係啦，咁跟住下年就新世代上演新增強噶啦。 啲人唔係，仲有人要成立呢個 反 Love Flight 大增強。 系反 Muse 反限聚啊！我 神经病 系，唔系咁总系有啲咁傻瓜嘅都系。 我只能讲呢、這个呢、這个树大有枯枝，族大有枯叶，人多有白痴咯， 系嘛？ 又甩翻就甩，但系极多白痴嘅呢样嘢。 因为人多啊嘛，我 招风 人树大一定系咁噶啦，算啦。 好啦，咁大致上差唔多，因为啲唔系开开心嘅附文就唔讲啦。好啦，咁下一次就 你呢句嘢好有问题喎，唔开心嘅附文，有开心嘅附文嘅， 唔系有啲人，唔系有啲系， 或者有噶，或者有， 有啲享尽天年噶嘛，咁有关就 是、即系想无论享尽天年点样，附文就 系 附文， 咪系 系咯， 我错咗，想唔系即系莫老师啦， 你想佢死嗰啲就你唔会用附文去形容嘅， 唔系嗰啲嗰啲请小凤姐噶啦，不过暂时冇嘢，我比较人厚道嘅，日本冇乜嘢，香港啫。 唔好咁啦。 咁今个次嘅节目就下次2016年2016大事回顾年尾先再续啦。好，到此为止，拜拜。